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马三立满腔热情地回到了天津，他终于又可以重新继续自己的相声事业了。然而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来接着和您说说相声泰斗马三立回到天津后发生的故事。马三立回曲艺团后第一天上班，等待他的并不是老友重逢的寒暄，也不是排演节目的任务，而是针对他的约法三章。具体的内容包括每天早来晚走，来去事先报告，上台不许逗哏，不许压场演大轴，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马三立却都冷静地接受了，因为在他心中啊，只要能让他重返舞台，见到他日思夜想的观众，这就足够了。他太爱相声了，太爱他的观众了。但这些所谓的约法三章并没有能够顺利的施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谁的心灵美》，然后红酒再和你接着聊。 曲艺爱好者很多，大家喜欢听曲艺，天津北京的曲艺观众啊，你们懂， 对， 老行家，老听众啊，所以你们欣赏水平高，这样呢演员高兴，就促使这演员们也要是努力学习，要是加工，不断的促使就是演员艺术上技巧上也要提高。 对对，观众们爱听相声， 就是嘛，曲艺它跟戏剧又不同， 是啊， 啊，这个曲艺演员可也是穿演出服，演出服装啊，简单的化化妆，但是他不是剧中人，一出场他是以演员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 是啊，我们化妆啊不是扮戏。 对呀、啊、不是扮戏、哎、跟这个剧情没关系。 对 啊，时调、大鼓、相声、单弦、坠子、快板等等吧，不管他怎么样啊，化化妆，换换衣服，他不是剧中人， 哎， 跟这个剧情他不是扮上戏了去，谁戴上胡子出来了，那不行啊，他是这个以演员的讲故事 这种方式来演这个节目。 是。 那么简单的化化妆为什么呢？ 啊， 也不是为剧中人化妆。 嗯， 这化妆简单吧？ 嗯， 洗洗脸。 嗯， 擦点粉， 就是 干净干净，反正观众看着舒服。 对， 就为这个吧。 哎， 嗯， 化化妆啊，就是。抬几分人才， 这个也别这么说，抬几分人才呀、啊， 哎， 也得分谁， 对对对， 是吧？啊，咱们就不提名字吧。某某个演员，他呀长得好看，五官好看，身条好，好歹的化化妆那就很漂亮。不只是曲艺了，戏剧也这样。 嗯， 舞台美，服装要美，音乐美。啊，腔调美， 对 啊，这是四美吗？ 啊， 就舞台四美缺一不可。 是啊， 必须有的。 您说的这是舞台上， 哎， 现在社会上也大力宣传，嗯，四美， 社会也有四美。 哎，现在您看看报纸、 舞台、 广播电台 啊、 电视台，都宣传五讲四美。你不知道？ 知道知道 啊， 知道 啊，知道好。 这个，我能不知道吗？ 就是， 五讲四美嘛。 你知道好，你说说 啊， 你说说哪五讲，哪四美？ 哎，对呀、 啊，啊对呀、啊， 你说说吧， 说说吧，你说让你说说、 哎，你说说，我能不知道？ 对， 你说说，我能不知道？ 啊， 你说说，我能不知道？ 你说说我都是什么毛病啊你啊，你接着你说呀， 嘀咕什么，告诉你不听，好说说你不听， 你嘀咕什么，有话使劲说，别嘀咕。 五讲四美 说 是什么 啊， 咱们讲讲吧。 哎 啊，谁倡议的，谁提倡的 啊， 谁发起的，你说、 啊、 这你不知道。 啊，你知道？ 当然我知道。 你说 五讲四美 啊， 谁倡议的 啊，说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几个单位联合发出的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在青少年当中，要开展文明礼貌五讲四美。是这五讲知道吗？ 啊，什么 哪五讲？ 说 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啊， 还有四美 啊， 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 哎， 这就是五讲四美。 对 对吗？ 五讲四美，告诉你，主要的是心灵美。 哎，最好呢， 最好心灵美， 心里美 啊，不是心里美， 什么美啊？ 心灵美， 心灵美。 哎， 哦，对对，不是心里美，心灵美， 啊、 心灵美，懂吗？ 你说， 心灵美，机灵， 啊， 机灵，聪明，心眼多，心眼快。机灵鬼儿透灵奔儿，小精豆不吃亏儿。吃饭抢首席，照相当件儿急，处处找便宜，无利不早起。 你瞧瞧， 你说他是谁？ 谁？ 我看就像你。 我也不是那样人。 心灵美不就是机灵吗？ 机灵干什么？不对， 心眼多吗？ 心灵美啊，就是为人正直， 哦， 纯洁善良， 哦， 与人为善， 嗯， 忠诚朴实， 对， 一心为公，一心为四化，思想深处没有邪的、歪的、馊的、臭的、脏的、烂的、灰的、暗的。 行了 啊， 懂了， 哎， 明白了 啊。 你说这心灵美的人。就是有革命思想， 哎， 对不对 啊？ 哦，有高贵的品德， 对， 一心为党的事业工作， 嗯， 不计较个人得失， 对， 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啊， 处处样样先想着别人， 哎， 后再想到自己， 对， 处处样样是为了别人，受累工作，吃亏也是自己的， 哎， 是吗？ 啊， 谁这样？ 谁？ 有这种人吗？ 啊，那可太多了。 你说谁呀、啊？ 哎，很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哦， 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优秀的共产党员、 嗯、 优秀的共青团员、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 啊， 还有我们广大人民群众， 嗯、 他们在工作上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嗯， 为四化做贡献的人。都是心灵美， 哦，让你说这些人， 哎， 就是心灵美。那我问问你 啊， 雷锋， 雷锋， 雷锋算不算心灵美啊？ 当然了，雷锋得算心灵美啊。 嗯，对， 把有限的生命放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他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专一行，那真是平凡中的伟大。雷锋，心灵美， 心灵美。 哎嘿嘿，王杰呢？ 王杰算不算心灵美？ 那当然更得算了。 嗯，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舍己为人的革命精神，心灵美。 嗯，小嘎子呢？ 小 算不算心灵美啊？ 什么叫小嘎子？是谁呀？ 小嘎子，小兵张嘎。 好，你说电影上的、 哦、 小兵张嘎， 他是不是 那是爱国小英雄啊？ 哦、 不怕艰苦，不怕牺牲。有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那小孩心灵美。 嗯 嗯， 你呢？你算不算心灵美？ 我 说说， 你说我能跟雷锋、王杰？ 没说你比 张嘎， 没说，我没说 比， 不是说你比雷锋、王杰 啊， 就说你这人 啊。 够不够心灵美？你想你这个人怎么样？连你的人性带你的人头，先别管群众对你的评价怎么样，你自己做个自我鉴定，考虑考虑你够不够心灵美。说吧，说说、嗯、 这得叫我怎么说呢？ 怎么说 啊？啊， 这还不好说吗？ 啊， 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的吧，用五讲四美对照一下你自己的言行怎么样。 嗯， 错掉多少，正确有多少，是三七开四六开，用尺子量一量够不够心灵美。从在家里出这一天，这嘴里蹦出来多少好话，好事做了没做，想想开会学习时候往这一坐，俩眼湿了湿了，都想什么来着，说说那思想深处想想，有没有斜的歪的馊的臭的脏的烂的灰的暗的，该扔掉的还没扔掉，这种东西有没有？说吧，想想。 这我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今后我再 等 过程。 哎，行了， 我 没问你今后 啊， 就说现在。 嗯， 现在不让立保证的时候。 嗯， 你自己做的结论太早了。 哦， 还有哪些问题没交代清楚？组织上是掌握，现在只看你态度。啊，下去啊，写出份材料来，明天早晨上班时候交我。 啊啊， 你要干嘛？这不谈谈心灵美吗？ 谈心灵美，你让我写材料干什么？ 就谈您够不够心灵美？ 我不够。不过心灵 够够够， 别谈了。 哎哎哎，等， 我不谈。 这着急干什么？ 嗯、 完全够好啊！哎， 凤 山不错 啊， 够美的啊， 很美的。 哎，确实不错。 嗯， 哎，确实不错。这几年通过你这个工作态度、学习的表现来说， 嗯， 确实不错。 哦， 确实有戴罪立功的表现。 我犯什么罪了？ 没罪 啊， 没有罪， 没罪，我戴罪立功。 没有这么句话，反正你确实不错。 哎， 据我了解，曲团这一百多人 啊， 谁对背地里谈论说闲话？ 哎， 背地里谁要一提王凤山， 怎么样？ 怎么样？骂呗， 背地骂， 人人骂，人人夸。 哎，你说明白， 都夸你不错。 哦， 大伙儿都夸你不错， 那 都表扬你。 我群众关系好， 我了解你 啊。 我不单对你了解， 嗯、 你们这一家子六七十口人呢、啊？ 那对我们家没那么近 啊。啊， 六七十口干嘛？ 你们这四十多口人、啊？ 40多口？没有没有。 你家多少人啊？ 一共三口人，我们两口子有个孩子。 你就一孩子？ 就一个。 你就一孩子？ 对。 怎么样他？ 不错。 出来了吗？ 根本他也没进去。 不是，他出来了。他出来了。他小出来了吗？小出来了吗？ 小什么呀？ 啊， 小什么呀？ 我听说跟你小唱快板吗？ 啊，是啊，会唱快板。 会了，唱了20多年了， 是不是？ 在部队文工团呢。 你看他，我知道你们这孩子好， 啊， 确实好，啊，很懂，很有礼貌。 哎，对对， 你爱人好。 对， 王大嫂那是教子有方。 哎，您夸奖 王大嫂。呵，王嫂长得漂亮， 啊， 做事也漂亮。 嗯， 王大嫂， 嗯， 你爱人还在街道搞街道工作呢， 对对， 居民委员会。 对对。是我们那片的居民代表 啊！我听说 20多年了， 知道河北区那片吗？ 嗯， 开会，好人好事表扬大会，每次都有王嫂。 对，他也没做出什么突出的先进事。 哎，哪能够啊？你是客气。 哎， 王嫂为人正直 啊， 忠诚耿直， 嗯， 那人好，道德品行人人夸奖。 那是， 没有一个不夸他的。 嗯， 多吃多占，买东西找便宜，买东西加个，王嫂绝对没有。 对， 你说买果子，买果子人多找1分钱，马上就退给人家。 那是，一分钱的便宜也不占。 对了， 嗯， 有一次上副食店打酱油去 啊， 买酱油去了， 啊， 给人2块钱 啊， 售货员当了5块找的， 你瞧， 回家一数，多3块钱， 嘿， 马上这就 给人送回去， 不愿意了， 不愿意了。 对，在家一声没原因 啊， 赶紧跑回副食店 交给人家了。 没交， 没 站门口那儿想想考虑考虑。 哦，考虑给好不给好？ 不是那意思，看看， 嗯， 看看人多不多。 哦，人多不多？ 哎， 那干嘛 干嘛？售货员那挺忙的，过去退他钱，这一退钱一帮乱，那别人钱又找错了。 哎， 嘿，等着清酒卖完这波货，这王嫂拿着钱过去了。 哎， 刘大姐， 哎， 刘大姐，你多找点3块钱， 哎， 给你把小门别这么粗心大意的，我走了啊。 我爱人叫这味儿干， 我山东人， 山东人 直心眼儿 啊啊， 耿直， 哎， 是说话的爽快。 对， 你们这一家子都好 啊， 你爱人， 哎， 你孩子，你， 嗯， 你们这3口人可以做到了，我认为不错。 嗯， 五讲四美，讲文明，讲礼貌，好，讲卫生，讲道德，好，讲秩序，你们这都好。 你们这一家子3口人做的也不错。 你这儿损我， 哎， 你这儿损我， 哎，不能， 我们家能比你们家？ 哎， 我老伴儿能跟王嫂比吗？ 哎，你这是客气， 比不了。 据我知道，凡认识你爱人的，没有不夸的好的。 得了吧你。哎，我那老伴儿，首先说教育孩子就不行， 啊， 教育孩子， 你们那孩子不错，挺好。 你这看他模样长得倒不错了， 多老实。 嗨，我给起了外号大沙发 啊，大沙发。 哎， 怎么叫这外号？ 外表你看美观大方，里边啊， 嗯， 肚内空虚，除了麻袋大草包。 嗨， 大沙发。 是啊， 我在家里常说 啊， 一个人的心灵美， 嗯， 要工作上认真， 嗯， 不挑肥拣瘦，不仅仅计较个人得失， 哎， 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嗯， 非得这样。 哎， 咱们家怎么样？咱们这孩子大人，咱们算不算呢？心灵美啊？ 哎，检查检查， 咱们的卫生搞得怎么样啊？ 嗯， 咱们的文明礼貌怎么样啊？ 哎， 咱们是不是见人主动的说话呀？ 对， 不是那样吗？我提议咱们改变环境，大搞卫生。 对，搞搞， 把咱们三间屋子都拾得利索了，多摆几张桌子， 哎， 摆几个椅子，来了人，咱们怎么招待人家？ 哎， 看看咱们文明礼貌怎么样？ 哎， 来了人到咱们家，咱们是不是热情接待呀？ 嗯， 这些日子还不错。 是啊， 还不错。来了人呢，我们孩子要主动的打手巾板，热手巾让每位擦擦脸。 嘿，好， 我爱人这就沏茶倒水 啊， 喝茶，每位倒上一杯。 哎， 愿意喝艳点的，咱家有小壶， 啊， 单沏小包茶叶，单沏。愿喝酒，咱家有酒 啊， 大曲尔区五粮液， 嘿， 茅台西凤、芦台春啤酒、白兰地喝 啊。等等，有酒菜吧？ 酒菜这您得原谅 哦， 因为咱家人手少， 嗯， 没有什么可吃酒菜。 是啊， 也就是我啊，煮点果仁啊，煮果仁啊，炸果仁啊， 嗯， 就是松花、海蜇、牛腱子，凉拌粉皮儿， 嗯， 炸点小酥鱼也不错 啊， 五寸蹄儿， 好好好， 没什么主食， 这就太好。 有干饭、花卷，外购点烧饼， 嗯， 主要就是没菜。 行了行了， 到咱这儿来呀，啊，吃就包含吃吧。 哎哎， 没什么菜 啊，什么菜？ 炖羊肉啊， 啊， 爆肉片 啊， 南煎丸子 啊， 也就素食锦， 嘿， 还有这个小碗烩豆腐， 好好好， 也没别的， 不错，蛮好， 太简单，早晚两顿， 哎， 随来随吃， 嗯， 不拘人数，来几位都行。 嘿， 烩饼加工 啊， 咱也不嫌麻烦。 太周到了。 怎么样？ 太周到， 咱的文明礼貌怎么样？ 好， 你瞧，来的人保证让他来时高兴，走时满意。 哎， 我们爷仨虽然累点儿，也是心情舒畅。 对， 你瞧，每月月底一结账啊，总是有盈无亏，这就行。哎，除上交税收啊，月月基金逐渐上升。 您这是文明礼貌吗？ 不是，这是便民饭馆儿。 饭馆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心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三立想念他的老观众，而老观众对马三立也有着特殊的感情。正是马三立的这些老观众们，让当时曲艺团给他制定的约法三章变得苍白无力。就拿那不许压场的规定来说吧，那时马三立的节目总被排在前边，因此在剧场里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只要马三立说完相声一下台，台下的观众立时就撤了大半。有一次整个剧场居然只剩下十几个人，最终啊，当时团里的领导没办法，只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马三立又一次火了起来。这次火爆的程度一点不亚于当年他说买猴的时候。下边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小段《追》。 这个去年啊，去年秋天有这么一天呢，下午5点多钟，正在下班的时间，街上人很多，车水马龙，交通很多，拥挤，正在高峰，来往车辆很多，便道上行人也拥挤。马路正当间十字路口呢，民警、警察同志呢，在一个圆的指挥台上指挥车辆，忙的是手脚不停啊，指挥车辆。正在这个时候啊，在马路当间跑过一个人来， 哦， 行人应当走便道，正当中由东往西跑一人来，随跑着一边还喊：“接住了。”接住了，别人跑了。 嚯， 你看这个人40多岁，胖子，脸上的肉都嘟噜着。胖人嘛，脖子憨，声带厚，喊出这声音来就很粗。接住了，接住了。胖，跑不动，穿的一身破旧的蓝制服，肉又多，跑不马路正当间，来回车辆都躲他。别住了，急得满头大汗，追谁呢？一看前边跑一瞅子，瞅子30多岁，跑得又急又快，惊慌失措。胖子追瞅子没法追，那怎么追呀？这两边的路上的行人，有着好心眼的人，热心的人，一看大胖子急得满头大汗，追这瞅子那没法追，帮忙，十几个人，哇，这行人也帮忙追过去了。民警在指挥台上一看，马路当中跑这么多人追，从这指挥台上下来，民警也追过去了。前面的行人有的跑得快的，赶上去伸腿一绊，这瘦子啪，瘦子摔倒了。呼啦，看热闹的人群围上了，围上一堵人墙，再跑是跑不了了。民警也赶到了，起来，起，起不来了。这民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等这胖子吧，人群闪开，胖子跑来了。胖子过来一把把瘦子摁住了，这回看你往哪儿跑。挑完机了，不请客。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小段《追》。马三立在艺术舞台上的再度走红，并没有改善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在曲艺团里，约法三章仍然有效，对此马三立平淡地接受了。因为在他心中，只要能够演出，只要有机会接触观众，只要一登上舞台，他就把一切烦恼忧虑都忘记了。不过他很快又将见不到舞台和观众了，这一次分别更加漫长，更加曲折。聊到这儿呢，本期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一起来欣赏林俊杰演唱的《简简单单》。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都是泡沫，轻轻一碰就破，眼泪是爱的花火。昨天就像飞机穿过我的窗口，我什么都没有，我摊开了双手，你予取予求，直到你想自由。痛苦的时候我不会闪躲，就像树叶甘心为春风吹落。只是简简单单的爱过，我还是我，简简单单的伤过。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喂，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明天早上到，哎，放心吧啊。 没时间回家，就把爸妈接来北京住些日子。